OK，我们今天是看圣灵论，这个是我们通常是每个月一次的读书会，但是我们已经停了很久。那我也预期今天人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干脆就等于是有点补课，是圣灵论 Ferguson 的这本书第七章，我们只看前面这一小段。我了解我们中间有博瑞的妈妈，还有博瑞哥哥的家人在我们中间。所以你可能这本书大概是我们的读书会或者主日学里面，我觉得最难懂的一本书。那你们今天来，刚好我们就在看这本书。所以，OK，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年岁，赐给我们每年有新的一年。尤其在这一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甚至还有时间可以。借着这本书，借着先贤们的教导、思想，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启示，求你就叫我们这样子行事可以得着益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所以第七章是圣洁之灵 （Spirit of Holiness），圣灵。你们可能会时常会听到基督徒会说圣灵、圣灵。这本书就是在讨论圣灵到底是可能。可能一般人会说是什么，但我们会说圣灵到底是谁？它是一个技术用词，它是一个位格。今天我们特别看它是圣洁之灵，什么意思？OK，我们之前有看到上一章是圣灵，也是重生之灵，重新创造的灵。OK，欢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重新创造。在每一个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其实都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事实吧，就这么说。基督徒会说使人重生，或者你可能会听过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或者圣经的用语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万事都成为新的了。在基督里，你就是中文翻译是新。新人，但是其实那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之前讨论说，我们是上帝，就是定义是借着信心将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而这个借着信心与基督耶稣联合的工作，是圣灵在每一个圣徒上所成就的新的工作、新的创造。这个工作也会最终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正走向这个目的，就是叫我们有基督的形象，或叫我们效法基督。这边讲到是罗马书八章29节，所以 Ferguson 在这边第130页会说，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在新约里面的成圣，right？基督徒要成圣，基督徒受洗成圣。另外一个你要用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成圣最终的目的。或你要这么形容他，就是叫圣徒有基督的样式，或者效法基督。OK，对对对，这边他用到一个字 Christformity，像基督 Christconformity，把它变成一个字。OK，我看一下你们的教材上面。OK，So，在这里，Ferguson 也提到，如果我们从为什么有人需要一个新的创造，为什么上帝拯救人，在新约的用词是新的创造。如果要讲到新的创造，就会有一个什么旧的创造或者原始的创造。起初，上帝创造人都是甚好的，人是没有罪的，所以确实你可以说。中国人讲的没错，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可以同意。但是，如果你是神学素养更好一点，基督徒你会说，按照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同意这句话，right？就是按照上帝创造人原来的心意，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他们原来的状态，他们的性是本善。圣经的用词是甚好，非常好的。没有罪的，没有犯罪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亚当和夏娃他们 落入了试探，他们没有成功的对抗试探，他们犯罪。因此这个创造就受到损坏了，我们会这么说 ，OK， 就会受到损坏，或者我们等一下应该会提到说这跟、个、哦 ，yes， 在这边有提到，按照圣经的概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唯独所有的万物之中，上帝唯独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可是这个上帝的形象在堕落中受到。你可以说彻底的破坏，但是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是不是人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失去上帝的形象？如果我问你这么说，你会怎么回答？ 完全失去不是，但是失去是。 Yes， 因为之后譬如说在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九章都有提到，上帝之所以会对犯罪的人仍然对他们发怒，因为他们互相残杀，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做，这是指堕落之后的人。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会更仔细的分辨，这就是想说我们分辨马克琼斯的，最近我在上他的一堂课，我们分辨，就是你当你说人失去上帝形象，你是按照什么意思说？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把人的形象分为窄义和广义。有些人不尽认同这个区分，但是我觉得这是合宜的区分。窄义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当初的人没有犯罪的人，有上帝的圣洁、公义和知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是这个窄义的形象，上帝的圣洁、公义和知识，或者神圣的圣洁、公义和知识，在堕落之中，人就失去了。但是就广义的来说，人仍然是人。你若不是上帝的形象，你就不是人。人仍然有某种程度分辨是非的能力，可以判断什么是我该做或不该做，等等。人仍然有智慧，仍然有管理大地的能力，这个并没有完全的失去，但是我们也会说这个能力或者这个残留的形象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已经受到最最彻底的污染和破坏。 OK， so 圣洁之灵，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讲的再详细一点，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圣灵就将这个新的创造重新在人的身上新创造上帝的形象，或者新约用词是特别是主的形象，主耶稣基督的形象。 OK， 所以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保罗会说是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知识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或者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而且是穿上新人，基督徒是穿上新人，或者新的创造。原来的希腊文其实就是穿上新的 ，OK， 穿上新的，这新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恢复原来那上帝的形象。那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真理其实就是翻译，这我觉得这是和合本多余的翻译，就是真正的有真正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这个仁义和圣洁按照这节经文的 implication 以意思就是原来亚当夏娃是有这样子的仁义和圣洁，但是在堕落之中失去了。 OK， 所以成圣 in principle 原则上就是按照一个原则的恢复，这好像是他翻译上有点问题，所以我才会特别放在 anyway， 原则上就是一个按照原则的恢复。他的意思就是说 Ferguso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的，这是一个恢复，但并不是全然的恢复，我们仍然会犯罪，基督徒仍然会犯罪，不是说你成了基督徒你就不会犯罪， 这个按照原则恢复，原则上就中文讲好了，原则上你已经恢复了，但是那真正完全的恢复是要等到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见主的时候，或者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也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圣灵也是次序的灵，那边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工作怎么样按照次序，如果你要这么说，施展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 Order of Salvation 或者 Ordo Salutis。 你也可以这么想，就这个顺序来说，成圣，如果你是成圣的人，你必然也会得荣耀，或者成圣已经开始在你恢复这个全部的上帝的形象，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指向最终的成就，就是得荣耀。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不是太生疏，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有从不同的层面提到这个。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有没有，如果有人说 Yes， 我们都会上天堂，但是有些人不见得会得荣耀，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陌生概念。但是我必须说，这是比如说我在神学院有老师就这样讲，所以在他们理解之中，就是他简单说，他完全没有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概念，或我们还蛮熟悉的概念。如果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是获得完整的救恩，这完整的救恩也包括你将来会得荣耀，将来你会眼见主变得像他一样，或者荣福之官。 OK， 而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得荣耀，就是其中一件事你可以检视的，就是你如今活在地上，你有没有开始这个过程，就是你有没有成圣，你有没有在地上越加认识你的主，越加爱他，越加效法他。如果你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对自己说，是的，我将来是要得荣耀的人。 Anyway，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大家有什么问题？阿姨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现在上的是很高深的神学课。可是如果我可以跟你们解释的话，你们可以领受的话，那就表示我很厉害，没有啊？没有，就是你们都是受教的人。OK， 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看它中文版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们读这个书的时候看到什么问题，有吗？或者读不通的？OK， 好，我们看下一段131页，他这边讲旧约里面的圣洁。So， 如果这个是上帝子民所领受的恩典，或者这个是圣灵在上帝的子民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们也就必须说，这也在旧约里面也已经在上帝的子民身上工作了。 OK， 那旧约中的圣洁，这个 holiness 又是指的是什么呢？在这边他第一段，在131页第一段，他说在旧约圣经的教导中，成圣已经包含为自己所拥有的意思。我觉得他如果翻译就是分别为圣，就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听得懂。分别为圣就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划分这群人，就是定义，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是我的，归于我的，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OK， 旧约的 holiness 是在这个架构之下呈现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仪式，有那么多的律法，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够吃，甚至你可以跟谁结婚，不能够跟谁结婚，这些的功用都因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是借着这些东西分别为圣，把人成为圣。借着这些，我们可以说外在眼睛可以看得到，你手可以，你可以自己实际去做的这些规范，用这样子的方法将人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他自己。Okay.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是有重新建造的概念在里面。 Ferguson 在这里提到，这么多的律法，这么多的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节期的规范，其中有个功用，就是上帝在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个就是你们成为我家庭一份子该有的样式。这些东西叫你们和世界上其他不是我儿女的人有所差别。你们听懂我意思？所以这边有一个重新建构家庭关系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成圣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子的意义。Okay? 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很多人甚至基督徒都会以为旧约里面，我们现在不用读旧约，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旧约没有恩典，都是律法，都是规范。但是 Ferguson 在这里提到的概念，其实是我们心腹弟兄姐妹应该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这些规范都是建立在恩典之上，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说，这些陈述规范这些规范，这些命令，这些 imperative， 我有没有写错？对 ，imperative 就是命令的意思。这些命令，这些规范，这些叫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是建立在 indicative 陈述。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总是先告诉你，你看，你在我的恩典之下，你在我的拯救之下，成了何等的人，因此如今你应该如何行。可以看得出来，这跟世界上其他宗教都不一样。世界上其他宗教都是你要先做到够，你才有资格上西天，或者你才有资格算是做一个好人，你才可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旧约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上帝先为你做了什么，造就你成为何等的人。上帝先告诉你他为你所做的，不是你自己做的任何事情，也不是你配得任何上帝给你的，上帝先赐给你。这个就是 indicative， 先陈述，然后再命令。因为你已经因着他的恩典，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所以你当如何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是在哪里？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命令，可以说是命令。Right? 但是这个命令是建立在什么的恩典，或者什么的事实，或者蒙恩的事实之上？出埃及，或者说在哪里？上帝在哪里？我们信仰告白说，上帝给我们的规范都浓缩在哪里？十诫。十诫在出埃及记第几章？第二十章。十诫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哪一节开始？你们都有圣经，有谁翻到？有谁可以帮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哪一个是第一诫？好，请念。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里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OK， 十诫的第一诫是哪里开始？第几节？No， 第三节 ，right？ 你不可有别的上帝。So， 但是在第二节他先讲什么？你的神，然后我为你做了什么 ？Yes，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因为我是你的上帝，唯独你，我拯救你，而且我将你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拯救出来。我已经不是因为你们好，不是因为你遵守我的十诫，所以我拯救你，是我先拯救你， 我先施恩给你，然后你们既然是我的儿女，让我告诉你，你们该如何行。哎，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之后会提到，这个十诫是本来就刻在亚当的心板上的，但是这个知识、公义和圣洁在他堕落的时候失去了。现在上帝在颁布给他的长子以色列人，上帝的第一个儿子失去的，现在上帝借着恩典在石板上再颁布给他们。但是不是因为他们行了这些，所以上帝施恩给他们，而是上帝先施恩给他们，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成了我的儿女，我施恩给你们，所以你们当如此行。所以这个你，如果你一旦能够厘清，你一旦搞懂，我觉得你读旧约就，那我这么说，不会有这么多苦读吧？对，为什么上帝这么严苛？为什么上帝怎么什么什么？你总是明白上帝有对人有诸多的要求，尤其在旧约里面那些要求是以很多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基于恩典。OK， 所以这个会说旧约时候的圣洁 ，Ferguson 会说是旧约时期的启，婴孩时期的启示 ，infancy period of revelation。其实就像对孩子一样，所以后来保罗会说，这个律法是给好像是教导那些还未成年的孩子，好像奴隶一样的。但是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上帝定义他的儿女要分别为圣的方法或者形样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对圣洁的要求也是基于。什么？上帝他是谁和他的属性？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圣洁的。因此，你们是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现在又是按照我的形象所新造的，因此你们应当要圣洁。第132节有个翻译啊，32章页有翻译的错误，或者也遗漏一个翻译。我个人会认为，因为他不懂的那一句，所以他就干脆不翻译下一句。Anyway， 他在那边，你们书里面讲的好像就是，对，我看不到。他讲说，Yes， 在倒数应该是从上面数下来第一大段的，下半段。他说上帝同时也是使他百姓成圣的媒介。 Anytime 你任何时候看到有人说上帝是媒介，你的心中应该就生出一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上帝很难是媒介，他不是媒介，他总是那个 active agent， 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媒介那个原来的英文是 agent，那 agent 我们都知道是有代理人的意思、right?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这个意思，就是说哦，他是他的媒介。可是 agent 或者 agency 这个意思在英文里面也可以有主动的意思。如果我说 you have agency to make a decision， 你全然有主动的权利做出你自己的决定。这个 agency 不见得是代表你是人家授权给你。在这里这个 agent， 上帝是使人成圣的 agent， 就是他是制动人的那个主动者，他是制动人制造人成圣的那一位，不是媒介。 OK， 所以全部的翻译在你们的教材里面。上帝也是这个成圣的推动者或者动力者 agent， 他是使我们成圣的主。所以这个后面这句他是我们使我们成圣的主，他完全没有翻译出来，因为如果他是媒介的话，他很难，可能很难再翻译下一句。所以我对这个翻译者会在这上面我会有一点 I don't know， 我不认识他，但我会觉得他这里做得很不妥当。所以上帝是成圣的动力者，这个就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 OK， 圣灵就是上帝，上帝是成圣的推动者。 Anyway， OK， 所以再一次Ferguson 提到旧约的圣洁的模式或成圣的模式总是 要求人顺服的那个命令，你要顺服是建立在恩典的陈述或者事实之上。上帝先拯救，所以被拯救的或者被新造的上帝儿女要效法有上帝的形象或者样式。所以这绝对不要用律法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旧约，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OK， 他这边还提到一句话，我不太确定 Ferguson 有什么意思。他说十诫有将来顺服的应许， Promise of future conformity to them。 可能说十诫不只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尤其读新民要理问答或者大要理问答，就是十诫不只有禁止，也有正面的要求。也许 Ferguson 在这里的意思，他不只是有禁止和正面的要求，既然有正面的要求，要求我们要效法他，有他的形象，所以这中间 implicitly 就已经有应许了。他拯救了人，拯救了我们，拯救了以色列人，就是要有这有人，有他的儿女效法他，有他的样式。或许这也是指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有预告的，就是将来我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不是石头的心，是肉的心，我要将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我要赐给他们顺服的灵，叫他们可以遵守我一切的诫命。而如今那个应许，我们知道已经在我们身上都成就了，或者你可以说开始成就了。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在最后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Ferguson 没有直接提到，就是我们也可以问圣灵在旧约的时候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是旧约的圣徒没有圣灵？严真，你有想法吗？你觉得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他们有圣灵吗？没错，在旧约里面，圣灵时常是很明确的，是浇灌或赐给某一些人。譬如说在旷野的时候，有特别赐给我，忘记那些人名字，就是说我赐给他们智慧的灵，叫他们可以遵守我一切，就是叫他们如何做会幕，如何做这些东西。君王大卫是受有圣灵的浇灌的，先知有受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可能是全然没有圣灵，但是我们要问的是，那一般的人呢，他们有没有圣灵？上帝的子民是否有圣灵？旧约里面比较少提到这一点 right， 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是没有圣灵，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就是我就努力遵守这一切的诫命而已。很显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这一切的诫命，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 so 在我们知道旧约的圣徒有圣灵，因为新约告诉我们旧约的圣徒有圣灵。我们最近读的路加福音有没有例子？在我们的主诞生之前，路加明文告诉我们撒加利亚蛮有圣灵、西面有圣灵，女先知迦南。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尽心尽力的爱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他们能够守上帝给他们的规范的律法，虽然不是守的完全，你就必须说这也是圣灵的工作。 OK， 大家对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旧约的圣洁的呈现的方式，你可以注意到，就是 Ferguson 在我们中间看到，在旧约时候，在那个时候历史旧时历史的规范，目的仍然是一样，要他的儿女有上帝的样式。可是是用这种很多很多的条例，很多很多的规范，教导他们，就好像是孩子们 孩子越小，你给他的规范可能就越多；孩子越长大，你的规范就不需要那么多。OK， 我们继续看132到133页，这边讲新约里面的圣洁，它的动机、目的和模式与旧约其实是基本架构，是同样的基本的架构，但是越加的丰盛，越加的以基督为中心，目的仍然是恢复上帝的形象。我们刚刚提到那两节经文，四章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模式也是一样。先上帝自我启示的恩典就是福音，先福音，然后再有要求。你把这个顺序颠倒了，就变成律法主义了 ，right？ 颠倒了就变成你先要达到要求，你才能够领受福音，才能够领受恩典。我们也必须承认，时常在教会中的教导会变成这样子的，不自觉的变成律法主义。简单的讲，就是你要先自己做到什么，达到什么标准，才蒙上帝喜悦。我们会讲要求的标准，尤其我们会非常在乎我们需要达到标准，我们需要遵守上帝，顺服上帝。但是前设都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上帝所以我们才蒙恩，而是我们蒙恩所以我们顺服。所以这次序颠倒，你就没有基督教信仰，你就变成 Pelagianism 或者律法主义、柏拉修主义、律法主义。 OK，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在新约里面的成圣，就是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形容，顺服是成圣，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效法基督有基督的样式。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应该是新福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不太确定这是所有基督徒都熟悉。所有基督徒熟悉的经文是前面那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严真，万事都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出来。这节经文是每个人都知道，可是没有继续读下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对。然后呢？有没有人帮我们念？我今天背不起来。然后呢？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是拣选或者预定好了。没有人可以帮我念吗？ 罗马书八章 二十八，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See，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Golden Chain， right？ 如果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你就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的人，也是称你为义的人。有些人会说，那中间那个成圣呢？成圣是哪一个？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最终你称义成圣的人必然也会得荣耀。这是中间是不会，这个恩典是完整的。你看，不是我赐给你一些恩典，然后其他你自己要赚取。如果你有这个恩典，你就是领取完整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注意的就是他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通常我们如果只读这个，哦 ，yes， 上帝最后会工作，会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会翻转你的生命，会医好你的癌症。I don't know， 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这节经文，你看那个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的目的是什么？效法他的儿子 然后你就必须看什么叫做效法他的儿子，他儿子到底是什么样式，有什么是我们必须效法他的，因为他如何我们就如何，而他如何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这一段的前面就讲了十六十七十八节，他如何得荣耀我们就得荣耀 No 他如何什么受苦得荣耀我们也受苦得荣耀，因此圣灵的工作无非就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他如何必须先受苦得荣耀，我们也跟他一样受苦得荣耀。因此我们有得荣耀的确据，所以保罗在八章十八节可以说，这些现在的苦楚与将来必要得到的荣耀都是永远的荣耀，那时候是不足为比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罗马书八章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而我们得着的益处不是上帝给我们多少钱或给我们多好的工作，最终那个益处是由效法我们的主受苦得荣耀来定义，他会做任何的事情塑造我们有我们主的样式，效法他受苦得荣耀。133页那个原文的，所以很明显的，尤其你看罗马书第八章，比如说八章第九节讲到说，你们如果是属基督的，就一定是有基督的灵，你们没有圣灵，你们根本就不是属基督的，而圣灵在你们心中的工作就是叫你们效法基督，所以新约的成圣就相就来说更丰盛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圣徒身上到处都显示他在如今你们成了新造人，是因为是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承担了我们的苦难，但是今天并不表示我们就好像避免苦难，反而是因为他如此行，在恩典之中他叫我们效法他，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得荣耀。这在新约里面到处都出现，也就是说新约的成圣就是在每一个圣徒在你我的身上圣灵的工作，叫我们效法基督，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典。因为其实你仔细想，如果这个是新创造，这个就是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说上帝工作的目的或者外在工作的目的，你可以说最终只有一个，也是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小药理问答第一问，人的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OK， 或者你用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最终的目的，不管他做什么，他所有的工作，他的创造，他拯救，是要叫他自己得荣耀。这不是自私，而是就是他的本性。他创造我们，那就我们来说，你可以说是次要的目的。他要如何叫自己得荣耀，借着拯救。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目的你可以说是得着拯救，叫我们也得荣耀，但是那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叫他自己或叫他的儿子得到荣耀，以叫他自己得荣耀。而这个工作很具体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会觉得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你I don't know， 那是某个灵的工作吧，我想那圣灵的工作，在圣徒身上的工作，最终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是这样子的，叫我们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33页又有一次他又把那个 agent 翻译成媒介，但是你应该理解那个 agent 就是 Holy Spirit 的 age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是这个驱动改变，驱动这个改变的主体，不是媒介。 OK， 博瑞，你要不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爱们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可以学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并赐下那宝贵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在等一下敬拜你的时候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孩子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